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它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什么？还像以前一样开年会？今年流行温泉年会，北京城南60公里花样温泉，8米高豪华宴会厅，大型会议室，满足各种需求。年会度假泡温泉，尽在意境玫瑰庄园。400156-1616。 法国豪华品牌 DS 新款上市，老款清库，综合优惠40000元，首付38000。法国总统座驾开回家，更多优惠敬请咨询中汽雷日 DS 专营店010-6750-7767，010-6750-7767。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像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

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成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原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当你的眼睛眯着笑，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天空雾霾 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保护家人健康，把雾霾隔离在窗外。天空无霾才有未来。010-6021-9900，010-6021-9900。 吃火锅到蟹岛，够新鲜够地道。蟹岛自种有机蔬菜，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2小时，每份仅需1元。内蒙古切糕羊肉每份38元，更多惊喜来蟹岛。 11月4号，跟999汽车俱乐部自驾河北兴隆啊！由洪崖关长城赏最美秋色，感受平谷的地面公路，入住豪华酒店，感受奢华品质。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没有人管，没有人关怀。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哎，是不是你看你爸爸从小对你妈妈这样做？不要做，看了就学会去做。可是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下一代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没什么难，没什么困难，只要你愿意良心付费。 即便你自己为什么还看不见，我要对你说。 笑着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换工作就是换老板， Boss 直聘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多气，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听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风着酒和 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 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地安门。 说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又在痴痴等，有安详的老人依旧等着那出征的 太多久，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One night in 北京，你会留下许多情，不要在午夜问路，怕触动了伤心的魂。 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 欢。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的看着你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 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怕感情出了界， 你的爱还在不在？ 全世界都在变， 我只为了你存在。 你纵然不言悔，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那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出了界。已经走不开， 幸福的门没离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 再也 夜里打电话给我，出去就别回来，我怕我想不开。地球每天还是一样转转转，不管你跟谁爱，哪怕我认识，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要明白，我不会没人爱，虽然记得你的情，还有你糟蹋的爱。你可以对他们说我对你不好，特别无聊是个大草包。你可以对他们说你不再想我，就别再。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一景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一景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换工作就是换老板， Boss 直聘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老司机带带我， 4S 店保养太贵怎么破？ 下载乐车帮， 4S 店保养低至68折。 老司机听我说，下载乐车帮，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 乐车帮 APP， 4S 店保养低至68折。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珍惜。 是我永远的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终于落下手指腹的那首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 Started to dream of you. I found my angel in my life. I cannot see why. I cannot see why. We can't be in love till we die. Wanna stay by, by, by your side. You are my everything.A crazy thing, like snow falling in spring. One day we'll spread our wings. You and me, da, you and me, da, da, da, da, da. Spread our wing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窗外天气阴，窗内坏心情，超一家两颗心，两个人不平，你没有声音，泛泪的眼睛，气氛结了冰，而我就像阴了心。我说这对不起，又让你伤了心，都是我猜。 Come on, say it. Spring has come again, a brand new morning. But for you and I,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Slowly life awaits a new beginning. But for you and I, our love has slowly died. Through the years I know 该说的，该爱的，我的。 了，空虚了，心累了，孤单坐在这。 S'il me dit qu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je voudrais te voir en quitter la porte. Je veux t'embrasser encore une fois. S'il me dit qu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j'entends ton nom. Je voudrais filmer chaque scène de toi, pour moi, ce souvenir de toi. C'est la dernière fois pour avoir des minutes avec toi. Je veux te dire que je t'aime. Au lieu de supposer que tu me connaissais. Mais si c'est faux, je voudrais te dire ça. Et j'espère qu'on n'oublie jamais. Oh, c'est le fait, c'est me free. Oh, coudain, let me free. 不是这样的结局，我还在等待爱情的续集。Set me free, oh, 伤心 let it be. 我只有每夜不在回忆里，不断寻找每一夜的爱情。 Fermez cette page de ma vie, la mémoire de notre amoureux ouvrait, que nous jouerions les jours, que nous partagions les larmes. Mais puis, je ne sais pas quoi au lieu, c'est quelque chose que je n'aurais jamais imaginé. Je voudrais te voir en quitter la porte. Je veux t'embrasser encore une fois. S'il me dit qu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j'entends ton nom. Je voudrais filmer chaque scène de toi. Pour moi, ce souvenir de toi.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起你少根筋，比我好不到哪去。你少爱恋，你第一名包租或是你生命，我是小品你冲第一，遇到了很要你的命，每天骗我你又多了三块腹肌。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由自己， 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 难难难难，只要你开心。 我跟谁出去，顶戒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况且偷摸你的东西，还为你遭到踢腿，这样努力劳燕你还不能满意。 你爱怀疑，你爱查清，还偷看我的简讯，跟没不行，跟比要命，比我老妈难搞定，为了保护你才管你，我可不想你有万一，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你弟弟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要自己，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只要你开心。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要自己哦。 难难难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 难难难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 难难难难，只要你开心， 只要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只要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只要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只要你开心。 就的美丽，再献上我的真心。 想回到最初的美丽，再献上我的真心。此刻的我已 ready for love for you， I'm ready for love， 来接受你的爱，我日夜在期待你何时才表白。 I'm ready for love， 让我航向你心海，来拥抱这未来，你我永远不分开。 有了969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 现在只要有我的关爱，你说千金一的爱情难买，你未来只要我存在，千金散尽没有回来，两手空空只剩爱，弄丢了世界，至少还有你在，你却说爱不能发财，但我必须要相信你爱我，相信爱情的价值。 Thank you.

了你，今生今世我永远不想转移，我眷恋你，我死心塌地，朋友都说早该放弃，该变自己，我比较容易，你的心已经不住在这里，你的心梦游繁华世界里，我们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你像只鸟仿佛在林间飘摇，追寻风追寻空气的自由，我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我想你，我需要你，今生今世我永远不想转移，我眷恋你，我死心塌地，朋友都说早该放弃，改变自己，我比较容易。 在树林在花中在枕头上面，甚至千山兰花开在我心间，构思也柔弱尽白如玉手上干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兰花只在一只寻他千百遍，蓦然回首来时如灯火阑珊，兰花只知了又知弹指一挥间，顺着兰花指的方向你是否看见了永远。小小小小小小有没有几年轻巧不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巧 却只为献礼。 经路过我，对他说我愿意，但我只是清扫门前的路和那段阶梯。如果你疲惫时别忘记，哪里还能停留休息。只为错过你，直到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我想大言不惭卑微，奢求来世再爱你，希望每晚星亮如梦时，有人来代替我。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偷偷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 什么？ 宙睁开眼转了几圈，和时光大和解，别忘了有多累，有什么缘和谁说

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里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 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道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用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别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我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的我，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说这些，只是对你 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据，话又真心才说得如此直接，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诗里的狂野最真实与幻觉已无分。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原美术。